上幸福的街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算一算时间，也是他 走在红毯的那一天没到来之前，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面想象过无数次那一天的情景，在什么地点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和什么人在一起。我们都会希望在最好的年华，最合适的时间遇到那个最正确的人，就像下面歌中唱到的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和自己患难与共的知心爱人。 有一个知心爱人，如果 相对的时间，你才发现什么是缘。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？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，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 我们听到的是歌坛伉俪任静和付笛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《知心爱人》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电视剧《咱们结婚吧》的片尾曲，是近两年张靓颖比较大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发行于2013年的10月10号，由董冬冬作曲，陈曦来作词。在2014年4月1号，这首歌呢，荣获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的最佳作曲奖。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最佳作词奖哈，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也让人很感动，说的呢还是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挫折，等多长时间，只要等到的那个人是对的人，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，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，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 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 法国著名影星梦露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代表作叫做《七年之痒》，借用这个名字呢，也道出了感情当中一个普遍的规律，那就是再炽热的感情也会由浓烈转入平淡。这个过程啊，需要感情当中的双方不断的去磨合，不断的去适应包容。有人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我身边的人怎么变得和结婚前不一样了？其实这个问题呢也很好理解，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在结婚初期的时候呢，还是希望给对方最好的一面，最美的一面。随着时间的增加，24小时都在一起的人们呢，不可能永远都戴着面具，展示给另外一半的呢，肯定是最真实的一面。而真实固然可贵，但它却是不完美的，也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去苛求另一半，就像是另一半也不能同样的苛求我们一样。只有在感情当中有一种包容的心态，才会有一份长长久久稳定的幸福。就像下面的一首歌《大女人》一样，歌手张宇呢就用这首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示范。 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王力宏演唱的《柴米油盐酱醋茶》，这七样呢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，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也是常常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，非常的平淡。可是虽然平淡，但是平淡当中，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的眼睛，随处都可以发现生活当中的乐趣，传达浓浓的爱意。 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不差。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不差，给你快乐无论双手，就算刮风下雨，我就是要你，要你待在我身边，保护你直到永远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和大家用经典的好歌回顾我们整个成长的历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《柴米油盐酱醋茶》。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呢，有快乐，也会有烦恼。在我们上半时段最后为大家送上的，就是由周华健、李宗盛等众多的歌星一起演唱的一首《最近比较烦》，唱出了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的小麻烦。在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，经常会遇到麻烦，遇到困难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正视他们，不逃避，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解决他们。我想只要我们有着足够强大的内心，什么样的麻烦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。

笑而是泪流满面，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但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，什么对流星许愿从来没实现，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，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，我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，我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被人杀，我不想长大，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，我是爱的他，是我的他，怎么会爱上别的他，让我们回去从前好天真愚蠢快乐美好、啊、我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，我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没有谁，我不想长大，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，我深爱的他是我的他，怎么会爱上别的他， 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我们昨天和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连续两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有关成长的一些经典的好歌。在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 SHE 这个组合演唱的一首《不想长大》，因为越长大越发现单纯越来越少，责任越来越重。但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幼稚的，或者说是很理想的状态，不想长大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因为成长的过程也是不可逆的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来自于一个组合，它就是牛奶咖啡，会带来一首《越长大越孤单》，唱出的也是成长当中的一种烦恼。 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，也不得不找回曾经的花纹，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，也就让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，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。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看着我也告诉我，你的心依旧燃烧着。 下半时段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这两首歌，一首是《不想长大》，一首是《越长大越孤单》，可能会给大家一种成长的沉重感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种甜蜜幸福的感觉，一起来听听。 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多多的陪陪我；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多多的亲亲我；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多多的夸夸我；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多多的抱抱我。陪陪我，亲亲我，夸夸我，抱抱我。陪陪我，亲亲我，夸夸我，抱抱我。妈妈总是对我说，爸爸妈妈最爱我，我却总是不明白爱是什么。爸爸总是对我说，爸爸妈妈最爱我，我却总是搞不懂爱是什么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朋友演唱的《爱我你就抱抱我》， 在我们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呢，由一个人慢慢的变成甜蜜的两个人，最后变成幸福的三口之家。孩子的到来完整了我们的人生，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甜蜜的负担。这就像是成长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，总是那么的痛并快乐着。当孩子一天天的长大，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变老了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歌手王铮亮的一首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歌曲呢以舒缓的旋律、贴心的歌词，诉说着岁月流转当中的种种的故事。句句歌词直戳我们的心扉，将父母的爱表达得非常的朴实，非常的感人。时间在缓缓地流逝，成长的脚步也不会因为谁而缓慢下来。渐渐的，我们的年华也会老去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想过，当自己老了，会是什么样的模样，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？下面的一首歌由莫文蔚带来的一首《当你老了》，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炉火旁两位老人相偎相依的一个温馨的画面。 白了， 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昨天和今天两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一起用经典音乐回顾整个成长的历程。成长的过程其实是贯穿我们生命的始终的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逐渐长大，逐渐成熟，也会思考起生命的意义。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《如果还有明天》。这首歌的原唱是薛岳，一个在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摇滚教父，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被证实患有癌症晚期。他的好友兼音乐人刘伟仁得知之后呢，就创作了这首《如果还有明天》送给他。当我们知道了这首歌的背景再来听他的时候，会觉得更有一种震撼的感觉。我想，如果还有明天这样的思考不应该放在生命的尾声，如果能早一点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，我们整个成长的经历会变得更加精彩，所留下的遗憾也会少很多。在节目最后，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个非常丰富的无悔的成长历程。 有明天。 23:00 FM 986